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呀，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女神百分百的当家花旦袁一，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儿。我们欢迎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嗓子坏了，所以我今天准备就是用肢体语言来跟大家交流， 还有用你的盛世美颜撑住全场。 我都没有化妆，你还说我盛世美颜，还有点撑不起这 四个字。还是很美啊，而且皮肤在镜头里面很白。 好， 大家如果要是想看我们两位很美丽的主播的话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的画面了。 对， 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两个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那要不要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为什么是我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呢？ 对，因为我们今天要去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因为周二嘛，会说旅行。 是的， 今天我们需要这个目的地，其实是很多女生都非常愿意去买买买的一个地方，而恰好我们俩就一拍即合，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地方都爱得深沉。 对啊，哪有女神不爱买，哪有女神不爱旅行。 对， 哎，那首先呢，先卖个关子，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聊旅行的话题。首先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觉得穿衣服有些乏味，因为它搭配的 那就光着， 它不像冬天一样能穿得很有层次感。 就叠穿可能会比较热一些， 对，会很热。但是你如果要是穿得很简单，比如说一个 T 恤和一个短裤，又显得有些普通。除非 你这样， 我们这样的好身材， 我跟你说，你这样的身材就穿什么简单的都好看，真的是这样。 I know， 很不要脸， 就不用强调这个事实了，是不是？ 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夏天。如果你要想自己穿得很出彩的话，有一些很好看的饰品是非常关键的。那最近呢，在很多的秀场上面有一种叫做齐肩耳环的东西，它红了。 齐肩耳环是那种，就是如果你在公交车上，然后人家上站你旁边，可能会以为那个是拉环的那种东西吗？ 对，比如说像这种圆环的耳饰， 很多年前其实就流行过。 对，但是这么夸张的，你在生活当中会尝试吗？ 我不会啊，就怕别人拽我的耳环，尤其是我儿子抱着他就会拽我的耳环，像我这种小的，他都会来拨。 哦，你整当妈了，我还体会不到。 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不装了，因为我也是妈。 对。 然后另外呢，像这种圆球桃心的耳环， 这个好看， 讨喜 啊。说到这个，我其实今天应该把我这样的就是挂到这个锁骨这个位置那个耳环带过来，但我偷懒没带了。 袁一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是饰品女王， 饰品，对对对，就我会爱买很多就是乱七八糟的小饰品。 是的，所以这种耳环如果要是搭配好了衣服，在合适的场合还真的还蛮好看的。 对， 像这一款全是珍珠比较夸张的呢，就是 Marni 他在今年秀场上面的耳环。 Marni 向来就都很夸张， 对，都是这种很浮夸的装饰，但是这个我有点不太敢尝试。 对，我觉得这稍微有点夸张，但是你知道就是相比于那个大圆环，我会更爱这种长线条长款的。 真的吗？ 那真的可以把整个人的脸型拉长，然后就像我这种微胖界的可能会更适合这种长条型的。而且它就很适合，就是当你穿，今年不是很流行一字肩吗，所以把你的锁骨整个露出来，脖子里甚至可以不用戴饰品，你直接戴这样的耳环就可以，就是耳环加项链都可以取代 了。好 了， 你戴什么都美， 谢谢你。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也是特意跟袁一说，让他带来了一些他自己平时喜欢装饰的一些小饰品，来把这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今天带了几个 choker， 因为今年夏天真的 choker 就大行其道。然后呢，但是我首先觉得说 choker 这个东西还是不太挑人，但前提是就是你的脖子里面肉不能太多，不能多到就是说叠起来，那肯定不能戴 choker。 你还是骗人的呀，说明他还是挑人啊。 就不是太挑人，就当你的脖子已经肉叠在一起的话，那 choker 就会被藏在你的肉里面，对不对？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心情去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今天带来几款，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没有像小雨这么瘦这么骨感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比较细流一点的。 嗯， 我给小雨试吧。 好， 因为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比较合适一些， 挺适合。 对，我就不记上了，我在后面搭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话筒拿开。对， 哇， 就是它这个， 感觉整个人瞬间变得隆重了一些，是不是？ 对，而且会更时尚一些。就是你现在这样的是贵妇，然后戴上这以后就是年轻的贵妇。对， 我本来就很年轻啊。 对对，然后还有像这个镂空款的，这个我也很喜欢。真的很好配， 哎呀，真的很好看。 就是搭上以后，就你知道，我那天就是我们台里面拍宣传照，所有主持人都要穿白 T 恤，但是我那天其实也不是故意，我就带了一个。 你就赢了！天哪，你这个人真的很有心机， 真的就不倒不至于说赢了，但至少会让人觉得你这个照片会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毕竟大家都穿一样的白 T 恤。 很期待哦。 这两个 choker 都是那种弹性材质的， 这两个价格会很贵吗？ 不会，都不足100块。 哇， 100块都不给我，真的 是很划算， 真的很亲密，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不会。然后这一款呢，就 这个可能比较隆重一些，就有点可以去那种酒会呀、啊，搭配那种连衣裙穿会很好看。 这个要求真的是长脖子，天鹅长脖子。小雨有吗？小雨是这个，说实话我自己只尝试过一次，没太敢尝试。 刚才那两个你是在什么场合戴过的呢？ 就上班都可以，没问题啊，通勤什么的。 哦， 你看 这个就是比较有女人味儿、 这个。对，这就很精致，是蕾丝款。这个大概是500块钱，是海淘的。 嗯， 我觉得这也非常棒。然后还有一款 choker， 就是今年大行其道的那个迪奥的那一款。 嗯哼， 细黑带子，我今天没有带来。我个人是觉得，相比这些不足100块的，我甚至觉得那个迪奥的很不值那个钱。 对，因为像这种虽然不足100块，但是让你的整个造型和气质都有一种提升感，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对，首先这个不容易撞款，其次。迪奥那就很容易撞嘛、然后再加上材质的问题，我刚刚说了这两个都是那种弹性款、就不会就箍住你。 对，这两个都是在哪里淘的，大概分享一下。 就某宝。 某宝， 对、对，某宝，大家可以就搜一下 choker 什么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呢就不是 choker 了，我觉得这也是适合穿夏天，你会穿一些很素色的衣服的时候、带这种颜色对比度比较高，饱和度比较高的这种、这种饰品项链啊，大的坠子啊什么的。 对，穿的当你穿的很素净的时候戴上它。 我今天这样就不适合，因为太花了。它这个衣服 好像也不太适合吧，我今天 条纹稍微有点花了、如果是纯白的放这儿就会好很多。对、纯白的或者是纯色的。 所以今天袁一推荐这个饰品，我觉得很适合穿这种一字肩来佩戴。 对，一字肩真的很百搭、而且一字肩只要你肩膀不是那种太圆太肉都会显得挺瘦的。 对啊，它会把你胳膊上的肉都挡住，虽然我没有， 他真的没有，但我很需要一字肩，因为我胳膊上有肉。 你穿什么都美了。 你就一定要这样说一句，然后让对方心里安慰。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大家不要忘记，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到我们982这种既可以听也可以看的特色。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袁一的盛世美颜。 哎，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直播上面，其实有好多朋友已经新加入，报一下他们的名字好了。 报一下他们的名字，比如说有当爱已成往事，还有东京热，还有 乱花渐入迷人眼，好有诗意哦。对，想到一起去了。还有轩雨暗黑，那已经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你们千万不要离开，因为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会很精彩，会分享一些我们两个人在旅途当中的小故事。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麻辣烫的话题呢，是关于唇膏的，就是因为世界上最好赚的就是女人的钱。 对，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支唇膏解决不了的。 对， 如果有的话就两支，如果还有的话就三支。 对，比如说我们平时买粉底竟然就有隔离妆前 BB 霜 CC 霜气垫 BB 气垫 CC 粉底液粉底条粉饼散粉蜜粉晚安粉很多这种东西。 对， 当我的性格是当我看到一个新出的东西我真的很想买， 就把它就是收入囊中。 是的， 怎么可以没有呢？ 对，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 对， 对， 但是呢就像是唇蜜口红和唇釉这几种东西现在也是市场上面什么样的都有，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对对， 所以就是很想知道。然后我个人总体来说我其实最不喜欢的是唇蜜，因为唇蜜的话相对很自然。一般情况下我用唇蜜都是先涂一层唇膏然后再涂一层同色系的唇蜜， 就可以增亮它那个亮度。 对对，它其实主要是增亮的。然后今天呢在直播间里面我手上带了三支不同颜色的唇蜜，但是我要吐槽， 你这个唇蜜看上去分明就颜色很深啊，但涂上去并不显色。 没有，没有，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可以分别给大家试一下。 我现在就开始试，你先说你的。 你看你想涂哪种？ 在我的手背上试一下。 手背上试，其实颜色还很好看。但是哦，还有一点唇蜜的缺点就是它的持久度很低，它过一会儿可能你喝水 吃到肚子里， 对，就没有了。 嗯， 所以咱们一辈子是要吃掉多少支口红呢？ 可能能够绕地球一圈吧。哎，这个在手上是很好看，而且显色度很 好 、啊、 你要不要选一个颜色涂到嘴上？ 那就这个好了。 嗯， 你先说你的， 镜子吗？ 我先涂。对，没事，我这儿有镜子。 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两年兴起的一种东西叫做唇釉，各个品牌都是争相的在出唇釉这个东西。 嗯， 它的质地其实和唇蜜差不多，但是呢它涂上以后就是特点是颜色比较浓郁，而且很好涂抹， 很上色啊。 啊，你很喜欢吗？ 不要送给我。 拿走。 我觉得还是上色的、啊 嗯、 但是没有就是唇膏那样。 对， 它会比较通透一些它的颜色。 但是你能感受到它和唇膏的不同吗？ 能，它的质地会更黏腻一些、 嗯、 它的质地不是我喜欢的。 对， 就很粘嘴，就感觉说话。 你是不是喜欢那种哑光的 啊？对，我不太喜欢亮的。 嗯， 对，可能已经过了那种年纪了吧。 这三支唇蜜就是很鸡肋，但是当时我买它们的时候是因为大热色号，哎呀不好买呀，你今天来的刚好是最后一支，可能最近都不会再来货了。 最听不了最后一支最后一支这种事儿，就是不可以发生。但是 对， 我觉得这三支 Chanel 的还算是好的。我之前买了迪奥新出那个小胖子的那个唇蜜、 嗯、 那个才叫不上色好吗？突然就是透明的。 真的，所以你有在用吗？还 并没有， 就放把它摆在那儿了， 当玩具吧。可能我儿子会拿来甩一甩，因为里面有一个珠子。 可以让你儿子送给他的小女朋友，可以送给我家闺女啊。哎，那其实呢，要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显色度的问题。显色度是唇膏大于唇釉大于染色液大于唇蜜，那滋润度呢是唇蜜大于唇釉大于唇膏，持久度是染唇液大于唇釉大于唇膏大于唇蜜。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你怎么选择，只要你自己涂上开心自己觉得美就好咯。 嗯，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之前我一直听说过有一款产品，它非常的懒，可以懒到连底妆都不用自己来画、 嗯、 但是由于当时发展的还不太成熟，所以呢市面上不是很多见。比如说之前有过那种，你有没有听说过叫底妆滚轮，什么底妆 3D 震动仪， 哦，我听说过， 巴拉巴拉之类的这种 东西，但非常不靠谱吧， 很不靠谱。然后最近呢，这个底妆界又出现了一位科技怪人，他的名字叫做底妆空气喷枪。我们先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长这样， 就是直接可以在脸上喷出一 啊，对对，它的操作很简单，你只要按键，然后喷，它就可以充分考虑了我们智商余额不足的情况，而且它还自带粉，就是自带底妆、修容和腮红。给你们看一下图片。就是、 看着很像一台 3D 打印机， 对， 就感觉可以直接打出一个小雨，打出一个原因。 可以打出这么美丽的东西也是值得购入。 可能需要打300年吧。 所以原因你会想尝试这种新的科技吗？ 我之前想过说我一定要发明一个面膜， 就是早上起来以后都不用洗脸，直接那个面膜浸在那个营养液里面，我直接捞出它，然后贴上服贴 OK 有多懒 我就可以出门了，可能就跟画皮一样。但我后来也知道，就是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件事情一定是对的。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不能偷懒，没有办法， 没有，你必须要用时间作为代价。对， 是的。 我现在插一句，插播一条，我现在嘴上尝试的是 YSL 这支407色号的豆沙， 真的很喜欢尝试。 右肩正好没有涂唇膏，407色的唇釉，这支豆沙色真的很通勤，就是上至99下到刚会走，如果你愿意的话都可以使用这个颜色，它不会挑肤色。 你有没有爱上这个颜色？ 并没有，我还喜欢那种就是稍微亮一点的。 那你快擦了吧。 我一会儿要准备试 YSL 金管，这是01号。 好，我们原因慢慢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奇妙的旅行吧，我们一起去旅行喽。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吧，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Hello， 我是今天的嘉宾袁一。我现在嘴上涂到的是 YSL 金管这支01色号，它算正红是不是？ 对，正红。 就是 YSL 让人最享受的那个阶段，就是那个唇膏接触到你嘴唇时候那种曼妙的感受，就感觉好好细致，怎么会有这么这么质感很棒的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去专柜当 style 了。 就像接吻一样，就像跟一个婴儿在接吻。 那刚才你试了这几个牌子之后，你最喜欢哪一个？几款唇膏吧。 质地的话，其实我是最喜欢这金管的质地，就是像我所说，像 在接吻。但你不会怕它涂一段时间之后很干吗？ YSL 真的不会干，哎，我觉得 OK， 我是一个还挺容易干的人，但是还好。但是颜色，因为我还没有试完，我觉得这是正红，可能不太适合我今天的装扮。 它真的很不嫌麻烦，我看了都觉得很麻烦， 因为多擦几次嘴唇可能会红肿，但是没关系。我今天的衣服可能太可爱一些，就不太适合涂这种正红，所以我一会儿试一下这支 Tom Ford 的，这其实也是唇釉，对不对？ 是的，也是唇釉，但是另一种颜色，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两个牌子有什么区别。 叫 Stolen Cherry，我一会儿试一下给大家报告哈。 好。好，那大家如果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们可以在堵车或者是在闲暇的时间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喽。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直播间里面已经进来了很多朋友，比如说摔了的破罐子、红衣教主、太丑不容易。这个太丑不容易是我们的另一位好朋友嘛，泽华。欢迎大家，也希望你们能跟我们多多互动关于旅行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奇妙的旅行环节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两个人在日本旅行的一些经历。在正式进入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的原因已经又换好了一个颜色喽。 Stolen Cherry 来自 Tom Ford 的这一支，我觉得 Tom Ford 的味道就是那种口红的口感，我 很好闻， 对对，很 能够勾起一种食欲， 就是感觉在吃香草。就可能你在减肥的话，涂一个这个，你就不想吃蛋糕了。 他们家那个方管的黑管和圆管全部都有一股巧克力味道，淡淡的， 对，就让人觉得很解饿。我觉得这支颜色会比刚刚那个正红稍微显年轻一些，但是可能是因为上了太多层口红，擦不干净，毕竟 唇色已经很深了， 已经深了，所以显示不出它原本最好看的颜色。那我就就此打住了， 就此打住喽。 对， 那你涂着这么好看的颜色，我们一起去旅行好不好？ 好好，咱们今天要去日本，大家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如果你有相关的经历的话，对， 没错。那其实说到日本。你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啊？这么算来去年年底吧。 去年年底， 嗯，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带着娃去的？ 对，我家孩子百天过后，我跟我先生就带着他去了日本。 你好有勇气。 我上一次再上一次去是揣着他揣着货的时候去的。所以我觉得跟日本好有缘，就是为什么都跟我家孩子有关系， 是很有缘，所以也是一次很美好的经历， 真的很 美好。那昨天呢，袁一给我发了很多他在日本玩的照片，我发现他给我发的这些照片当中有一个特点。 是吗？ 就是全是吃的，就你一直不停的在吃。 就去日本每天至少要吃六顿啊。 你这两次去都是东京对不对？ 都包含东京 啊，都包含东京。那既然说到吃，你的照片里有那么多美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在东京吃过的美食吧。 好啊，就数不清啊，口水下来了。随便放一张照片，我来说好了。 这个可以放吗？ 可以，没问题。这个应该有个特写吧？ 就看，对，再看一下特写，这个是一个叫龙虾三明治， 很红很红，是一个 龙虾 网红食物。 对对对，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我们正好在青山那一片逛街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店面门口全是人排队。我和我老公就属于那种就特别喜欢凑热闹的，哪人多我们就一定要往哪儿去扎，而且我们深信说这家店好不好吃一定要看客人多不多，那我们也排了。其实当时是就是春节期间，很冷，非常冷，然后呢日本的妹子们就光着大腿啊，穿着超短裙、啊、 对，日本姑娘真的是那样， 就镂空的毛衣啊。 我曾经有一次想尝试光大腿，结果光出酒店门立刻回去换了最厚的袜子。 不行，我穿着羽绒服，然后因为我是就是不会穿秋裤的，只穿一层裤子，但我露了脚脖子。其实说白了，冷不冷只有我自己知道。 其实真的还是 冷。 那你们那天排了多久呢？ 排了得有半个多小时，然后买到了。它其实做法很简单，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龙虾的食材很好，它应该是从美国那边过来的龙虾。 哇！ 它大钳子里面很饱满的肉，大概这个三明治里面应该会有3到5个。 我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 对，然后它可能会加上一些披萨草啊，或者紫苏啊这样的一些调味料加在。肉是凉的，因为它是鲜冻的，拿出来解冻过之后直接让你吃。但是那个面包它是烤热的，所以那种冰火交融的感觉，吃上一口觉得哇，好幸福， 真的好棒。那你儿子当时在干嘛？ 当时儿子在我肚子里，他也吃到了。对 哦，这张照片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他？ 对，还没有生，对，是怀孕的时候。 天哪，我们再来看一下， 没关系，可以说一个我的，说一个你的啊。 说一个我的喽、 啊， 我的基本上是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去了一次， 对不对？ 不，但是我有一个很爱吃的老公啊，所以我的图片里也有很多关于吃的东西。 好， 那在日本呢，在大阪，我今年主要去的地方是大阪，在大阪这个地方停留了7天左右的时间。 我很想去大阪， 对，我们可以一起去 啊， 带着孩子，然后让老公带孩子，咱们两个去逛街， 这样说出来真的好吗？ 好，现在我放这张图片呢，是在新斋桥附近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本土人也会去的一家店，叫板前烧肉。这个肉好吃到什么程度？我来给你们形容一下，就是它明明是怎么说呢，明明是瘦肉，但是你吃到嘴里却是肥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因为它是那种雪花肉，就是肥肉长在肉的肌层，就是肌理层里面， 真的很好吃， 就让你觉得口感很丰富。 对，就是日本本土的和牛，我觉得甩什么澳洲和牛好几条街。 而且我觉得这个店很会叫名字，叫板前牛肉、是吗？就板前在日本这样的美食林立的地方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说去到日本的任何一个城市，基本上好吃的店面都很小。 对， 然后他们会专门有一个位置叫板前， 是 就是操作台前面那个位置叫板前。像什么天妇罗之神啊，什么寿司之神，他们的板前那个位置是很难。 还有天妇罗之神啊， 有。 你是不是很爱吃天妇罗？ 我一般因为它是炸的，所以我不是很爱吃，但是还可以。它那个位置就板前的位置是等于就是 VIP 席位，因为日本人讲究的就是这个食材做好了以后，就几秒之内一定要送到你的嘴里，这个时候才是最好吃的。所以板前这个位置是很特殊的。 就那 这个店的名字就让人觉得每一道菜都是板前的菜。 对呀、啊，而且这个店面在这里，这是我下次要再去大阪，一定还要再去， 因为吃牛肉也不怕胖。 真的很好吃、而且主要是我一到了日本这种就是可以吃的国度，我就开了挂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不会在意这些，因为每天 就百无禁忌是吗？ 而且对，百无禁忌，而且每天要走很多路啊，就消耗很多热量，所以我每天都吃很多，但是回来以后没有胖。 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说的吃很多，在我看来吃我的一半而已。 好，再来介绍一下你的。我从原因的图片当中呢，有一个食物是让我看缩略图都觉得很想放大的。 真的吗？ 哦，就是这张，这个看起来很棒哎， 这就是在日本很普通。 是吗？ 很普通的一顿饭，就是他们就是寿司拌饭嘛，下面是饭，上面是各种新鲜的食材，然后会有鱼子，你就看你可以点什么海胆啊、鱼子，然后会加一些蔬菜什么的，然后他会因为很贴心，现在游客很多，他会有英文的、中文的、韩文的，巴拉巴拉各种语言的一些解释，告诉你说步骤是什么样的。你看他旁边小罐子里面有一些芝麻，包括有那个芥末碎啊什么的，他会告诉你先加哪个再加哪个，吃完以后剩一口再给你一碗味增汤，然后把那味增汤倒进去，然后拌一拌吃。 就是虽然看上去是很简单普通的食物，可是他们做起来是很精细， 就食材和他们就是做这个菜的人的用 心良苦、 这个是在哪里呢？ 这家店就在东京，我住的那个酒店东银座地铁站的对面的一个小胡同里、就日本很多店它很奇怪，它不像咱们这边的店会有很大的招牌，你根本找不到它，你必须要凭那个门脸的那个照片。 那这些店是你提前做了攻略的还是？ 就到了那边以后，我推荐大家出国玩的时候可以下一个软件叫 YEP，就 YELP 那个软件、 我知道那个就相当于是咱们国内的 大 众 点 评， 而且那个点评会比大众点评可能水分稍微少一点， 对， 会更真实一些。 所以你在说的哪家店有水分呢？ 没有，大部分还都是不错的， 是很正能量。哎，接下来我再来介绍一下我在大阪吃的一家寿喜锅。炸寿喜锅我们去找了之后，后来才发现它是一个米其林一星，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吃了之后 就意外之喜。 对，意外之喜。然后这是他配的小菜，很精致 ，yummy， 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吃这个寿喜锅的时候，我们两个还单独点了和牛寿司。 哇， 一口进去，那个口感真的是很绵软。 日本的和牛真的是太棒了，就我这个牛肉控就是无法抗拒。 然后我对这家店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坐在那儿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一桌是四个日本人，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喝多了，从我跟我老公一进那个店她就一直是躺在另一个人身上，然后鞋子也掉，但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可能就已经很失礼了。 当然日本人他们平时都这么严谨， 然后直到我们两个人吃饱了吃完了走了结完账了，然后一直在感叹哦依稀的时候，那个女生还是躺在那儿。 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他们白天的时候都太过拘谨和太过自律，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越晚的一些店，像咱们了解的像深夜食堂，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就他们依然会有市井百态，所以你去到那种营业很晚的一些小酒馆、居酒屋什么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白天你见不到的真实的另外一面的日本人的状态， 真的是这样。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口味比较轻的吧， 刚才口味都很轻， 那现在就这个了。 哦，这家必须推，我要看给大家看一下，就这家这个是白鳗鱼，鳗鱼啊，白鳗鱼，这是鳗鱼干儿， 真的很像章鱼，非常像。 这是鳗鱼的肝，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吃过烤鳗鱼，但是很少有人会吃到鳗鱼的内脏，因为鳗鱼是很难保持新鲜度的一个食材，你要。这个东西必须是就恨不得是水里刚刚捞出来你立刻就现杀，它的那个内脏才能够做得好吃。这一家你知道非常难排，我去它是其实是在箱根所属的，箱根其实是一个就是像就京郊那种感觉，一个村庄嘛，然后它所属的那个小田园市，在那个小田园市里面，我为了去这家店我去了三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太晚了， 真的是很执着 很执着，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了，然后他当然关门了，第二次去的时候， 那你可以提前约呀，比如说你约了 他不接受预约，哇，对，只能现场排队，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好像是卖完了，然后说那好，那我既然吃不尽兴，我明天再来，明天第二天我早上九点钟我就从箱根那边出发往小田园开，到了那边以后就排队排了大概得有一个小时吧，排上了，店面也非常的不起眼，你看那个其实挺冷的，我穿一个大衣，然后给我儿子盖了很厚的棉被，因为在室外排队，室内没有地方， 所以他当时在做什么？ 在睡觉。然后门口那个小椅子其实是给大家排队，但是大家更多的人会在车里面排队，因为太冷了嘛， 就是拿一个号之后他会叫你是吗？ 你就自己不停地进去看，没有人叫你了，就是你自己去预估着时间。白鳗鱼和鳗鱼干都是对食材要求极其严格才能够做到的东西。 天哪！所以下次再去的话，我一会儿要 会去 下了节目之后，你把店名告诉我，我要去尝试一下。 好，没问题。我是觉得说，在当地吃到的鳗鱼和咱们在国内吃到的鳗鱼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国内的酱汁儿的味道会更重一些。 对， 它会用酱汁儿去弥补可能食材新鲜度的不足。但在那边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吃白烧鳗鱼，没有任何酱汁儿，依然很香，也不会腻。 因为它鳗鱼本身的那个味道和那种新鲜的感觉就已经充满了你的味蕾。 对， 真的很厉害。哎，那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可能暂时就是这样，马上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你们千万不要转台，然后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一会儿继续来和大家聊有关于在日本有哪些美食，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的推荐，以及我还会让袁一跟大家聊一聊带娃去日本的经验，然后我自己也效仿一下啊， 对，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负责任，出去玩还带娃，我就竟然狠心的把娃扔在家 了。 就是孩子其实只要出了月子，就完全可以坐飞机，这大家不用担心，只不过就是注意方式方法就好了。 是的，那同时呢，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喽，拜拜。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Hello， 我是嘉宾袁一， 她是永久的女神袁一。 我是嗓子坏掉的女神袁一。 那今天呢，我们百分百 party 也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带大家去岛国旅行。那如果你在日本这个地方有什么很奇妙的经历，比如说吃到了哪些好吃的想分享给大家，或者住的地方是不是很方便啊，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哪些奇遇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 我就看到就视频直播平台上我的老听友们都过来互相打招呼，我这样说，在我周三和周五出现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今天你们过来不是看我的，是看他的是吗？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想看我们打一架，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会很友好。 这是原因吗？是原因啊，当然是你们经常能见到的原因。 就他们总觉得说今天原因怎么那么丑。 怎么会？ 对，今天确实没有化妆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聊旅行。因为旅行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很仓促。我昨天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我给你发的一些照片，尤其是生了孩子以后，我基本上每张照片都是就是素颜朝天。 我发现了，我昨天还想问你为什么去日本玩不涂口红呢？在一个这么就是以美为重的国家，你怎么能忘记涂口红呢？ 就可能觉得我不涂口红也比他们美吧。 但是虽然是事实啦。 你居然接我的话。 你看 他们开始聊起来了， 他们开始聊起来了。你看，说句心里话，你认识他吗？他好像是你老粉丝，但是我主要就是看袁一。 好好好了，我信了。好了好了， OK OK， 你来只是看袁一的 啊？不， 那我要不要先离开了？ 不， 好伤心。 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做个节目真的是很伤感。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没错。那我们继续来聊在日本的旅行哈。刚才推荐了很多美食，其实 我觉得咱们可以吃稍微先告一段落，先说买。 先说买吗？ 对， 因为吃实在太多了，对不对？ 因为吃我觉得可以单聊一期。 是， 买，那你先来说好咯。 好啊好啊，你点一张我来说。我觉得买的东西，我先说我身上这件衣服吧。嗯，我今天会选这件衣服来上直播也是有用意所在的，就是我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我这件衣服， 你要不要往后一点？ 它的布会看到我下面穿的裤子，因为着急我就换了。对，它这件衣服整个设计就感觉很别具一格，就很不 对 称， 很特别，就是在路上基本上不会撞衫， 对，绝对不会。嗯，就它这边有个兜，但这边没有兜。 嗯， 然后它的每一颗扣子，你看细节哦，就是它每一颗扣子都是不一样的。 我来看一下，看你们想看原因，但是只有我才能近距离看它的扣子。 有近景啦，金宝宝老师给我们一个近景，就是会有。就会有细节，每个扣都不一样。 它的每个扣子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都不一样。对，这个店其实就在东京的青山附近，青山和代官山那个附近，他们两个地区离很近嘛。 嗯， 这家店从就是你走到门口的时候，你就会被吸引住。虽然门面依然就是一扇门这么大的距离，嗯，但是它的门上面每一个图案都是用那种彩色的小珠子，很小，哦，就是那种大概跟小米一样小的小珠子拼接起来的，在阳光下就会反射出 bling bling 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进到那个店里面以后，你会发现大到桌子椅子，小到挂衣服的衣架，全都沾满了这样的小珠子。更棒的是，这个品牌的衣服很适合胖人。我当时买来是给自己怀孕的时候准备的，嗯，然后它瘦，你瘦的时候也能穿，胖的时候也能穿。 就是，胖和瘦的时候穿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效果。对，嗯，这家店很推荐，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这家店好找吗？ 很好找，我觉得就在青山，因为青山很多这样的小店嘛。 青山可能分很多，什么几青山一丁目、二丁目， 完全不记得。就是 那我们去哪里找？摔。 就是你去逛青山和代官山的时候，你就会逛到这家店了。就是如果你路过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就好了。 这个，所以当你生完孩子之后，你带着马修，你们又是去到了青山，但 是 这一次。他并没有买衣服，可能他买的是奶嘴，所以我有推荐的 这 家奶嘴店。 黑超奶嘴是个牌子，它里面卖是衣服，嗯，对，然后衣服玩具都卖。这其实是小孩子的一个牌子，这是一个潮牌，它是哪个国家的来着？ 当你儿子好幸福哦。 其实这个大人也是有款的，它这个黑超奶嘴是它的副牌，就小孩子的东西。 有女生款吗？ 有，其实女生会更适合，男生呢就只能挑一些什么黑色啊，就蓝色啊这种颜色，里面的玩具啊、衣服啊、配饰啊都很有态度。就是那种潮牌的态度，我很推荐你去看一 下。所以你儿子这件衣服也是在这儿买的吗？ 这件不是，这件， 就是，好可爱哦， 是北极熊的衣服。我很想让他穿着这个衣服去看北极熊，但他好像现在穿不下了。这也是在日本买的。 穿不下了吗？看着很肥啊。 这样的衣服就只能穿， 而且他那么瘦， 只能穿一年，但他会长个儿啊。嗯，就很心酸。所以不要给小孩买太多衣服了。 嗯，但是你还是没有控制 住，忍不住。他虽然是个男孩，但我依然想打扮他。 对呀，啊，所以。来放一张袁一和他非常可爱的宝宝的图片。我这张照片里感觉你儿子整个是那种惊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满脸蒙圈。对， 让我们欢迎小怪进入到直播间。 嗯， 还有将来 future 关注了主播，感谢你。大家不要忘记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两个人进行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两个人来聊一聊天。 嗯， 朱东亮说给小孩子就是要买大一点的衣服， 但你也不能买太大，买太大的话你今年穿嫌大，明年穿可能就会稍微有点够呛。 嗯， 我会相信说可能你就买当时可以穿的，这样至少当时穿是好看的。嗯，明年再买明年的。嗯， 这样就有很多可以去的机会啊。 对， 那每次在旅行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你当时很疯狂想买的东西，但是呢买了之后发现很鸡肋，并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个购物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照片。对，就在这里，就这是当时我去看那个雕刻之森，就大家去到日本可能都会去看，应该是在横滨那边吧，雕刻之森，哎，箱根那边。对，然后他逛完以后，他的套路就是所有的旅游景点都会这样嘛，在出口的时候会有一个那种伴手礼的店。我觉得哇，这个袋子就很特别，它是那种像丝袜一样的材质，然后又是双层的，外面是灰色，里面是这种，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我叹气的声音， 里面是那种浅蓝色。 所以当时是什么一种什么契机和 不 就是吸引你买这个东西呢？ 你再把这个图片放一下，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满墙都是这个袋子，而且是不同颜色。你看它那摆成规模的时候， 哦， 对，就有橘色、有紫色、有绿色、有黄色，总之像彩虹的颜色，就是你觉得好美，很好看，我必须要有一个啊，而且很有态度。就虽然这个包本身不是很贵，不是那种奢侈品，但我背出去跟别人不一样。 大概几百块钱吧， 人民币吗？ 对对对。 那你回来以后还有用过吗？ 没有用。 所以不就是浪费了几百块吗？ 是，但我当时真的 不是钱吗？ 就当时真的就着了魔样，觉得说我必须要拥有它。然后我还拍了一张照片，我老公说潮不潮？然后我老公说其实就还好，你确定要买的话，那你就买吧。 一般就是咱们两个人的老公，他们有一个通信，就是出去的时候一般不是会很拦着我， 爱面子的人了， 那心里想丑爆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还是就是当你看中一样东西，而且你明知道它可能不是特别好用的时候，你最好先三思而后行。 是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溜达一圈，然后再回来。 是的， 如果你还爱的话，那就是真爱。 但是一般可能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家店错过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就错过这个 咱们的一 个 点。对呀、啊、就是所以就会冲动买很多东西。 对， 然后说到购物呢，刚刚原因跟大家说的是东京，我给大家推荐一家在大阪非常值得一去的小店。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排行榜叫 COSMO 排行，然后它每年会有一些化妆品啊，它分得很细，比如说乳液部门，然后睫毛膏部门，给你排出一二三四。 所以某宝上面卖这种火爆款的时候都会说 COSMO 大赏，咱 对 巴拉巴拉 COSMO 大赏。 对， 然后呢我在大阪发现了一家店，在新斋桥，很隐蔽，去的人非常的少，在一个角落里，它就是 COSMO Store 啊。然后你进去了之后，每一个就是东西它就会给你分部门摆出来，你就可以直接拿就好了，就是真的很好、哎、 就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的地方啊。 对，当时我跟我老公找到这个店的时候呢，我的老公他已经累得整个人快晕了，因为他比较胖，所以他的就是脚的承受能力不是很好、 嗯、 他就自己找了一个咖啡馆去坐着了，我就是一个人拎着小筐去那转的，简直天堂一般。 你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还好你不在身边，我一个人逛得很开心。 我一个人很开心啊。 对， 后来逛完了才回去找到他。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大阪的话，大家通常会喜欢逛药妆店，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小店真的很适合。 就是如果你去药妆店是为了买药妆的话，那就去 COSMO Store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对，因为如果你拿不准买哪个东西，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在这个排行榜它是第几名，他都是按照这个摆出来的，真的很好。 这个太实用了， 我现在脑补一下我都很想再去逛一圈。 我都很想隔着屏幕都想把它抓过来。 对啊，看着都是觉得很舒服。 是，那既然说到 COSMO Store、我觉得就是去到日本不管是哪个城市，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叫 LOFT 的店。 对， 它招牌是那个黄色，然后 LOFT 是那个黑字。那个店很值得逛，是因为它上到化妆品，下到日用品，一些小件在里面都能买到，它都会分好几层楼、然后里面东西小到那种什么手杖啊、笔呀、水彩笔， 这种小店哪怕你不买东西出来，你只要在那儿看都是很养眼的一个过程。 对，我这次还去那边买了那个，就是因为在日本吃寿司啊、生鱼片什么都会用那个青葵直接磨芥末嘛，就是芥末其实是化学就是兑出来的，其实应该是蘸青葵的。 他们那边的芥末都是很新鲜的， 都是植物直接磨出来的、磨那个青葵的小盘子、我在 LOFT 里面买到了。其他很多地方很难买， 就是 会 有一些很在日本旅行会有一些很新奇的新发现， 对， 能买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再来给你们推荐一下我去的一个地方。 好的，哎，我觉得可以把梨花那个店说一下。 好，在哪里？哦，在这儿，我看到了， 梨花的 店。 对， 梨花的店、我没有在日本见过，但是很好看啊，很清纯，一副少女的样子。 明天 把旁边的那个婴儿车给你劈掉。 这就是那个网红梨花的店，它是本土的一个网红。 对， 它其实我去看了，它的这个店就在代官山那一圈。 特意去找的，对不对？ 我特意去找了，然后 有买出什么东西吗？ 完全没有挑出来。第一是因为我当时刚刚生完、 他家好像比较有名的是，就是他们家什么都有，有一些小物件，然后也有那种 会有 也很好看， 会有家居，然后也会有一些 T 恤基本款，也会有一些潮款。其实店还是挺大的，在日本来说，但是东西我觉得挑不出来。第一是他需要很瘦的女孩才能穿，其次是可能是因为款式太过基本，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亮点。 哦，就是那种很舒服的那种材质的 T 恤之类的， 它有点像就是超大牌儿。它的东西一看你能找到大牌的设计的影子。 哦，但是它自己其实给自己定位也是那种独立品牌啊， 轻奢是吗？ 对啊， 轻奢独立品牌。好，祝你成功。 我还挺想去，等下次我去的时候我感受一下，我告诉你好不好？ 店面 我能不能买不出东西， 店门口还挺适合拍照的。 但是我符合了你说的超瘦。 对，你符合超瘦， 所以我应该穿起来还可以。 你会可以挑到东西。对对对对， OK， 我看到直播间里面又有很多人，那个东京热这位朋友他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正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对对对对， 还有乐活派雨涵，欢迎你哈。 所以买东西的这方面，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们去东京的话，尤其有像我们一样成为了妈妈的话，新晋辣妈的话，不要错过的一个地区叫做代官山。 代官山，而且它跟那个表参道离得非常近， 表参道、青山他们都在一块儿， 天堂一般。 对，日本人是怎么形容代官山这个区域的吗？就是撑起日本经济半边天的主妇们最爱逛的地方。 真的是， 对， 所以你去了之后又帮他们把经济撑了一撑 啊。没有但是他那个整个购物体验就是很舒服。 嗯， 对，然后人也 不多。而且他，对我刚想说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说过于大众，有很多人游客挤在那儿，他其实还是偏于很舒适很休闲的那种感觉， 就是能够感受出你的品味和你的这个挑东西的眼光。 对， 如果你够独到的话，可以挑了很多。 之前我有一次去东京，在青山那边有一个川久保玲很特别的一个那种概念店， 嗯， 然后我去逛了一下， 我 觉得非常不错。但是我没有 买 出东西。 我买到了好多，还给我老公买到了很棒的衬衣。 真的吗？ 就是那衬衣穿上去大家都会问说好特别， 很有型。 哪里买？对， 其实男生的衬衣很难说买出很特别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要是好的衬衫的话，它的那个质感和穿上的整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那个布料的拼接就很特别。 对呀，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吃的吧，好饿。 好，我也有点说饿了。 我去大阪的时候去环球影城。 哦。 嗯，然后呢在环球影城里面的时候，先来看一下图片。我最喜欢的一个区域是哈利波特的区域。 啊，就是当时去 LA 的时候还没有建好哈利波特区域，所以就没有玩成。 所以下次可以再带着你儿子，然后 去大阪看一下， 弥补回来。 对， 因为它整个天气非常好，所以虽然人很多，但是照出来的图片的感觉还是不错， 不会让人心烦。 对，不会心烦。嗯，但是喝了一个这个黄油啤酒， 什么东西？ 就是哈利波特那个小说里面和电影里面都有的一种啤酒，叫黄油啤酒。 那真的有黄油吗？ 没有，它就是上面一层奶油，挺难喝，非常不推荐你们喝。而且我去的那个季节非常之冷，我当时 还加冰，我的天啊！ 对，我当时喝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的鼻头都已经冻红了。那个时候 在日本很容易冻红。 大阪的天气大概是10度左右， 是很冷。 我穿了一个薄的大衣，我给你们看一下。有没有我的图片嘞？ 有啊，环球那个是你吗？ 穿了一个大衣，嗯，然后也是一个裤子露脚踝，当时我真的冻到。 你喜欢 Hello Kitty？ 我喜欢 Hello Kitty， 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环球影城里玩一个游戏 送的， 中的 啊， 从来没有中过，在北京从来没有中过奖，中了一个很大。当时我其实心里很烦，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走了，箱子差不多已经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塞回来， 但舍不得把它扔掉。 对，所以我就是硬带回来的。 那你还是真爱对 Hello Kitty？ 那所以是你会把它扔在那儿吗？ 我不喜欢 Hello Kitty 啊。 那你也不至于把它扔下吧？ 我会送给路边的人吧。 哦，你真的人好好 啊，要不然怎么办？ 哦，OK， 我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很温暖的图片 啊，大家一定要去箱根住一晚。对，箱根就是著名的泡温泉的地方嘛。 我没有在箱根住过， 一定要住一晚。 我没有在箱根住过，是因为当时我一直都是单身狗，所以没有人陪我呀，好可怜哦。 所以小雨的老公在看我们的这期直播吗？或者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有愿意和他一起去箱根共度一晚的人吗？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现在你老公同不同意了？ 很浪漫的地方。 浪漫且温馨， 考虑一下。 对，就是全家人特别适合。 这张图片没有，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图片里最温馨的一张就是这一张， 就是我和他爸爸在喝酒。 他在干嘛？ 他在自己玩啊。就那个时候他不会翻身，所以刚刚恰恰好会翻身，所以他就会自己能够自己安静的待一会儿。箱根这个地方，我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住一晚？不是说温泉有多好，但是爱泡温泉的人我觉得也会觉得找到乐趣。他像我这种不是太爱泡温泉的，我是冲着他那个他 你 订房 吃 的，对，你订他一晚房间，他会送你晚上的一顿会席，以及早上的一顿定时。你知道会席在日本的料理当中已经算级别最高的， 对，我知道。 他会像法式大餐一样，他会一层一层一批一批给你把吃完的收走，然后给你来服务做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俩说啊，就这么点儿不够吃啊，因为就一个这么小的碟子， 嗯， 这么小的碟子。后来发现它一波一波一波就吃到后来就很舒服，也不会撑，但我觉得很棒。当然了，也是因为它 在、就是、 这家酒店叫什么，方不方便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不用说酒店名字，因为箱根的每一家酒店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服务。 哦，真的， 就你只要订榻榻米就可以了，因为你也很想去日本感受就是当地的。 我下次如果去的话，我一定要去箱根感受一下。你们在箱根住了几晚？ 住了就住了一晚、我觉得一晚足够，因为周边没有什么可逛的、你白天就没有什么。 是在行程的什么时间段去的呢？ 就看你行程怎么安排了。我是当天的下午快傍晚的时候抵达箱根入住，然后吃会席，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吃一顿早餐。那当然前天晚上也泡了温泉，第二天早上等孩子睡着了以后泡了温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以后， 温泉是私汤对吧？ 是私汤。 孩子在哪？就是 他睡着了在房间，因为是私汤嘛，所以你也不怕有什么危险的问题。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你就可以退房就离开。 哦， 对，我想说他们会给你铺床的这个服务，就是你吃完了以后，他把你这个都整理好，然后给你把床铺好。 会有什么对宝宝特殊的服务吗？ 有，他很贴心，就是像他这么大的孩子、都准备了那种专门放尿不湿的那种垃圾桶，就是你把尿不湿扔进去再一转，他会把那个味儿封住。 哇，好棒、 你知道孩子屎和尿是很臭的。 我知道啊，毕竟我也是生过孩子的人，虽然不想承认。 而且榻榻米其实孩子那边爬也会很安全， 真的很好、所以我一定要在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带他去一趟感受一下。而且这样的话会觉得和孩子有一种心贴心贴得很近的感觉， 毕竟你和爸爸在吃会席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流口水但他又吃不了的感觉很棒。 他现在这个月份已经是看你吃东西会着急了， 会扒了、对。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再说一个地方好不好？ 好， 你挑一个你想说的。 我挑一个我想问你的吧，好不 好？ 我觉得去一个咱们都吃过那个浅草寺的抹茶好了。 好， 抹茶冰激凌 这家真的挺好。 就在你不要老说去会没扣钱，一下已经200块没有了。就是想表达这个情绪，又真的很好吃。这家店就在浅草寺的后面，很好找。他们家抹茶是从1级到7级，哆来咪发嗦拉西。 所以你当时选择的是几级呢？ 1357。 哇， 我跳着来，因为我想说中间间隔一级也。 你觉得哪一级对于你来说是最适合自己的？ 我觉得5级差不多，7级会有点太过涩，因为绿茶嘛， 有点苦了已经。 对，已经苦了，5级非常好。 一级就很没有意思啊， 一级就奶味过重。 对啊，对，你这个在浅草寺这家，我在几年前也去过。然后呢，我在大阪的时候。这个是大阪城公园里面的一家抹茶店，是很老牌的一家店了，非常好吃。但是那天我没有吃这家。 为什么？ 因为太冷了呀。 哦， 还下着雨，躲在一个小亭子里面，我就只是拍了一下。 就那家抹茶的冰激凌店是有店面，你可以在里面踏踏实实吃完了再走。 真的很好。所以今天呢，在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聊了聊在日本的吃吃和买买买，希望正在就最近想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们，希望能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对，当然如果你们就是意愿很强烈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单开一期说日本的吃啊。 是啊，我们可以开很多期、 啊、 聊这些话题，我们也是很开心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经历。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你想吐槽的人和事的话呢，你可以关注我们两个的新浪微博都可以 RBC 至少小雨就好了， 袁一 Ruby、跟我们两个进行互动，给我们发私信就行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秘密话语，我们要聊的秘密话语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来给我们投稿，这个故事很奇葩。 好啊， 就是关于室友的一个女生呢，说 女生的宿舍会有很多精彩故事。 对，我在东京留学 哦， 然后呢，我的颜值属于还可爱类型，然后我的合租的女孩跟我是比我小1岁，但是呢，我觉得她很小孩子，所以平时我们两个人没有走得很近。可是她最近对我做了一个恶作剧，让我觉得非常的奇葩，我很生气，想求助一下两位主播，我该怎么办？ 好，说一说这个很 low 的，就什么恶作剧， 很过分哦。就是这个他这个室友因为好玩，把脱毛膏和护发素掉包了，很夸张、 天哪， 他掉包了。 可是 然后掉包了之后，他就说我根本不是故意的呀，我也不知道你真的会用，你怎么会没有发现呢？然后那个女生还很生气，结果这个投稿的这位女生她的头发真的就， 当然了，脱毛膏多强劲的东西， 她的头发真的就没了。就是 天哪， 她现在已经是那种 自己形容已经是那种圆寸了掉的 so sad， 真的很过分。所以如果原一你来给他支支招，对于这种室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我觉得首先啊，第一就是在你跟他租房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女孩可能会有一些幼稚的行为，那你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因为脱毛膏大家都知道，用过的女生都知道，它有一股很浓烈的那种化学味道， 很强劲。 当你打开的时候，它跟势必跟护发素味道是不一样的， 有点像那种染发膏的味儿。 对，味道很难闻，所以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哈。OK，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们俩不要在一起住了，就赶紧。对 对啊， 然后另外同时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海参哥哥爱虾提示的一样，你完全可以去起诉他， 完全可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了刑事责任了，已经。 对，因为造成了人身伤害，所以希望这个时候你就要拿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了。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头发都很重要。 对啊，如果我要是被害然后变成一个圆寸，我真的会崩溃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受到损害，尤其是这样恶作剧的行为。 我觉得这都不属于恶作剧，属于就是 很恶劣 伤害了，有点。 对对对，所以不要迟疑了，把他赶出家，同时起诉他。 可是这个女生她是在东京留学，在国外的话，如果起诉， 你可以找 还挺难的 日本大使馆呀，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嗯。 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一个建议了，然后也是提个醒，如果你要是在留学或者是准备出去留学，对自己的室友一定要严格挑选， 对，一定要严格把控。 那今天呢很开心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朋友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互动。 谢谢，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在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周六周日也有啊， 周六周日也有， 对， 也有说错了 sorry。 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喽，拜 拜。We'll be right back.